财布施在佛法里面又将它分为内财和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就是身体。在医学界里面有很多捐赠眼角膜或者是捐赠内脏的，这个是内财的一种。再讲，我们以体力去帮助别人，亦是内财布施。如果我们同来工作不求报酬，就是义务的工作，即是义工，那亦都是属于内财布施。由此可知，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做布施，就是没有那种布施的心，所以不是行菩萨道。 假如我们有一颗布施的心，那每日时时刻刻通通是修六道，通通是修菩萨法。所以菩萨法和凡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一念心，一念觉为一切众生就是佛菩萨，一念迷为自己就是凡夫。 所以佛家善恶的标准，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恶，为别人的都是善。这个初学的人听了很难明白，人为什么不为自己呢？各位要知道，凡夫所以不能够成佛，是有两种执着障碍。第一种是我执，第二种是法执。我执是要破了它，就证得阿罗汉果；法执破尽了就成佛。那些念念为自己的人，我执日日在增长，即使是修一切的善法，亦只是增长执着啫。因为执着不能够破除，所以佛讲这个是恶。你不想出三界，那就另当别论了。想出三界，一定要破我、法而执。我执就是烦恼障，烦恼的根源；法执就是所知障的根源。 二、法布施。 第二种是法布施。法布施是智慧、聪明、才艺的修因，因此它包括的范围都非常的广泛。它通常被分为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和世法。凡是人家想知道的、想学习的，只要我识、我能够，就热心地去教导它，这些都是法布施。所以法布施不一定是讲经说法，讲经说法是无量法师当中的一种。譬如说甲住得一手的好财，亦不会，但是很想学，甲就尽心尽力的教导亦，这个亦都是法布施。又如某人不会做工程，我会做，我指导他教他，亦叫做法布施。对小朋友讲解小学的课程，亦是法布施。甚至乎对各行各业无尽的知识、技术、无条件、不计酬劳的传授，都属于法布施。如果要有代价收学费的，那就不是布施。或者有人会问， 现在学校老师每个月拿薪水，他们教小孩，那算不算法布施呢？那就在于老师的一念心了。如果教师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是为名为利，那就是布施。如果是为薪水，或者是为了升等，想从讲师升到副教授，升到教授，那就不是法布施了。 真正修法布施的人是非常热心，不疲不倦的。不是修法布施的人，名利得不到就消沉灰心，教导亦都不够热心，动力是有限的。所以菩萨总是以无尽的悲心去利益一切众生，绝对没有条件的。特别是在佛法，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一切布施中法布施为最。这个地方的法布施是指佛法布施，因为世间的法布施不究竟，只有佛法布施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进而获得无量的智慧、无尽的德能、才艺，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种布施只是最圆满、最殊胜的，唯独大乘菩萨法里面之具足，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无不赞叹。看看我们佛教界， 布施经典是最重要的一项，其次就是讲经说法的录音带、录影带，再下去就是接受各方的邀请，将佛法介绍给大众，推广到社会，这些通通都是法布施。但是现在我们将经本翻开，后面往往印住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或者是版权所有，不准翻印，那就不是法布施了。这个是什么？是商人在卖书，法师的功德利益通通都没有了，那些只是世间的商人开书店做买卖啫。录音带亦是版权所有，不准翻录，甚至于少数请讲经的亦要先讲好供养，讲几多个小时，俾几多的供养，咁亦都变成咗买卖，咁都唔系布施。所以菩萨行一定只为利益众生，绝对不为自己。假如某个地方冇供养，但系大众真正渴望佛法，法菩萨就自己出路费满众生的愿，绝对不勉强，不为难任何一个人。只要大家真正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 三无畏施， 第三种叫无畏布施。 在众生身心不安、恐惧、害怕的时候，能够帮助他消除他的恐惧，这一类的布施叫做无畏布施，它的范围亦都非常广泛。 譬如国家受到外国的侵犯、战争，在这个人心慌乱的时候，从军到前方去抵抗敌人，保护后方，令后方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个是属于无畏布施。又如有人夜晚行路会怕，有些怕鬼，有些怕强盗，而路又好长，我能够送他回去陪他一程，他不怕，心安，那也叫无为布施。其他的例子就不用讲了。由此可知，只要叫众生的心心安稳，离开一切恐惧，通通叫无为布施。无为布施得的果报就是健康长寿。讲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同修，食素是属于无为布施，一切众生睇到你都唔会惊，点解呢？因为你唔会伤害佢，真正做到圆满，得健康长寿嘅果报。再加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财布施得财富，呢个系人生最迫切、最基本嘅需求。我哋想要呢三种果报都得到，就要认真嘅去修三种布施。喺中国历史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最大最圆满的就是乾隆皇帝。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兼具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他做了60年的皇帝，还做了4年的太上皇。他自己说，古稀天子，自古以来稀有的，那些是真的，一点都不是假的，亦不是他夸口。这个是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清净圆满的财师、法师、无为师，才得到这么大的福报。佛在大乘经上时常教导我们，菩萨一定要修布施波罗蜜。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怎样将布施做到究竟圆满呢？这个是菩萨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由朝到晚处事待人接物，只要转一个念头，事事处处都是在修布施，但是这个是不圆满、不究竟。 究竟圆满的布施是放下、是舍、是帮助他人。我们应该怎样放下呢？放下就是要能够舍，舍后面有一个字，就是得。小舍就小得，大舍就大得，不舍就不得。 佛话俾我哋知，究竟圆满嘅舍系乜嘢呢？各位，你有冇烦恼？有。咁点解唔将烦恼布施呢？你有冇忧虑？你有冇牵挂？你有冇生死？ 有冇轮回，将呢啲嘢全部都布施，咁你就得大圆满，得大自在。咁只系究竟嘅布施，亦就系布施波罗蜜。我哋要由身外之物练习，慢慢嘅舍，舍到一切都能够舍，最后连烦恼生死都舍去，咁只能够恢复自性嘅清净光明。 二持戒， 第二是持戒。 持戒就是守法，世出世间一切事物，无论大小，都有它的法则，一定要顺着法则，才能够做得圆满快速。 六道里面，持戒是要我们平常守法，并不单止受持五戒、十戒，这个是根本戒。在家庭方面，有家庭的规矩，父子、夫妇、兄弟，这个是伦常，他有长幼，有自然的一种秩序，绝对不能够颠倒，一颠倒家就乱了。父不父，子不子，就拿煮饭来讲，煮饭也都有顺序，洗米、落锅、调温度，不按照这个法则，饭就煮不好，也都煮不熟。炒菜、落锅都有先后的，乃至学习亦都有次序和方法。学佛，佛家的方法更加的精严。 我们如果想在佛法上有所成就，必须要遵守佛教给我们的修学次序。先从发大心起，大心就是要度一切众生的愿心，然后断烦恼、断习气，再学法门，最后是完成佛道。 成了佛，只有能力广度众生，只能够圆满实现第一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否则的话，只是讲做不到，就成空愿。或者有人会问， 一定要成佛吗？做菩萨不得吗？ 你要知道，菩萨虽然度生，不能够度阶位比他高的菩萨，就算是等觉菩萨，亦不能够到同阶位的等觉菩萨。成了佛，等觉菩萨亦都在度化之内，因此一定要成佛道，只能够广度九法界一切众生。有这个愿，慈悲的力量就会发出来，就能够精进不懈。现在人虽然日日念四宏誓愿，愿心没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是非心、人我心、好恶心，所以它有分别。某甲同我好好，我妒他；某亦我讨厌他，我只不妒他。那就要在众生无边誓愿道里面加注解，某些人我不妒，那就不是真愿，不是圆满的愿。因为圆满的愿，心一发就是菩萨，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花严经》上初住菩萨叫初发心菩萨，叫发心住，这个心就叫做菩提心，是不得了的，不可思议的，绝对不是六道凡夫的心量。佛事上教我们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教我们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平时全心要慈悲，做事要有方法，并且做到恰到好处。要知道，方法里面还有方法，方法重重无尽啊！所以这两句说话不限于狭窄的学佛，日常生活中要普遍用上。例如这一段同大家介绍的六道，是六大的纲领，六个方法，每一道里面又有好多种的方法，可见得方法重重无尽啊！只要能够善于运用，哪里有不自在的，哪里有不快乐的道理呢？这个是持戒波罗蜜。 三忍辱， 第三是忍辱波罗蜜。 忍辱就是忍耐， 无论做乜嘢事情都要有耐心。 当年翻经嘅法师睇到中国人有一种倔强嘅个性，喺古书上时常记载住：是读书人啦，可杀不可辱。讲到忍，乜嘢都可以忍，连斩头都冇关系都可以忍，只有侮辱唔可以忍。因此翻经法师就将呢一个名词翻做忍辱，辱都能够忍，咁仲有乜嘢唔能够忍嘅呢？所以忍辱系专对中国人倔强嘅个性翻嘅，佢原来嘅字义只系忍耐，冇辱嘅意思。佢嘅用意系话俾我哋知，小事要有小嘅耐心，大事要有大嘅耐心。《金刚经》上话俾我哋知， 一切法得成于忍，冇忍耐，乜嘢事情都唔能够成就。 以读书求学嚟讲，读大学四年就要忍四年，唔能够忍耐四年就唔能够毕业。到呢个地方听讲两个半小时，亦要有耐心，能够忍得住呢一堂佛法，只能够听得圆满。 由此可知，一个人冇耐心，无论佢条件几好，亦系一事无成，因为成功永远属于有耐心有毅力的人，所以耐心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世尊在金刚经上跟我们讲菩萨六道，特别强调布施和忍辱，其他讲得很少。换句话讲，这两个是修行成败的关键。俗语说，处事难，处人更难。以前处人还容易，现在处人比以前不知难几多倍。原因在哪里呢？以前的教育是教我们做人，现在的教育只教我们做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怎样做人，对自己的情绪千变万化都没办法理解。不要说去了解别人，你说处人怎样不难呢？因此佛教给我们忍耐，忍耐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对人为的加害要能够忍受， 忍人来对你的侮辱，对你的陷害，能够忍绝对有好处。为什么呢？能忍心清净，容易得定，修道容易成就，亦是最大的福报。 第二，是自然的变化， 如冷热寒暑的变化能够忍，饥饿干渴亦能够忍，遇到天然的灾害亦要能够忍耐。 第三，是修行， 佛法的修学亦要忍耐，在未得到法喜之前，功夫未得力之前，修行是很苦的，路是艰辛的。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就很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功夫上轨道了，就好像上高速公路，在未找到高速公路，在底下兜圈子的时候是很苦的，路上车又多又慢，要有耐性。上了高速公路就很舒服畅快，一切阻拦都没了。我们学佛亦是这样，开头学都是摸索无量的法门宗派，到底哪一宗好，我想学什么。有些人很幸运，三年五年就找到了，就好像幸运的人行一段小路就马上接上大路了。有些人花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乎一世都摸不到门路，那就很冤枉了，很苦了。这个当然同自己的善根福德有关系，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佛菩萨必定加持。这个就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一个真心向道真心无道的人，佛菩萨时常在这里守护照顾，到他真正肯接受了，再给他启示，光明大道就找到了。咁佛菩萨点解唔嚟点醒你呢？点啦，系你唔接受，话俾你知呢个方法，你心谂，唉，呢个未必好啊！我听人哋讲嗰个法门比呢个殊胜，你仲同佛菩萨争论，咁佛菩萨只好唔嚟啦。呢一点希望各位细心嘅去领会。所以修行要有好大嘅耐心，冇耐心唔能够成就。 内心是禅定的前方便，不能够忍耐就没有更进一层的境界。内心亦是精进的预备功夫，有内心才谈得上精进。四，精进。精进，精是专精，进是进步。 由此可知，佛法不是保守的，更不是落伍的。佛法是日日都求进步的，就好像瑜伽的日日新，日新又新。现在有人说瑜伽是落伍的，佛教是应该淘汰的，这些是他对佛法六道中的精进以及瑜伽的日新又新完全不了解而引发的谬论。进步是好的，最重要的是要精进，精是纯而不杂。目前西方有很多大科学家，一生当中有很多特殊的发明，他就是专精，日日去研究，锲而不舍，终于有了新发现。世间法是这样，佛法也是这样，在无量法门当中必须是一门深入才能够成就，想要门门都学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门门都学，那是一门成就以后的事，一门成就了，其他无量法门一看一听都通达。所以说一通一切都通，佛法在未开悟未通达之前，门门都学就会变成障碍，这个是修行必定要知道的。我们举一个念佛成就的例子，你就会恍然大悟。古人修学得以成就都是专攻一门。在文初，帝闲法师有一位徒弟，这个徒弟四十几岁才出家，他的年龄跟老法师差不多，他们是自细一起玩的朋友。帝闲法师家庭的环境比较好一点，所以读过书，他的舅父做生意将他带出去，所以算是见过世面，出外旅行过的。他那个同学的家境就清寒，没读过书，长大之后生活非常的困苦，学一个镬流匠的手艺。什么叫镬流匠呢？就是碗碟打烂了，他能够将它补起来再用。他就日日挑个担子在外面叫卖，非常的辛苦。他真正体会到人生太苦了，他亦知道小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出了家做了和尚，于是就找到帝闲法师。在庙里面住了几日，他就跟老法师说我要出家。法师就说 为什么啊？ 生活太苦了，我一定要出家。老和尚就说 你不要开玩笑了，住几日就好返嚟做生意啦。 点解唔俾佢出家呢？老和尚考虑佢年纪太大，喺当时四五十岁就係老人家㗎啦，体力都衰退咗。出家五堂功课学唔识，念经亦都念唔嚟，咁样住喺寺庙里面俾人睇唔起，冷眼看待，心里面有几难过呢？学讲经佢唔识字，又要由读书做起，要到哪一年才能够成就呢？于是老和尚就拒绝了他。结果呢，他就赖住不走，我非要出家不可，我不做生意了。老和尚就被他搞到一点办法都没。再想下小的时候在一起这份感情，老和尚就说 这就好了，你如果真的想出家呢，你就要答应我几个条件。 他就说这个没问题，我认你做师父，你讲什么我通通听，通通接受。老和尚就说 这好好啊，我同你剃头，剃了头之后你都不好去受戒，亦都不好住在庙里头，受戒五十三日你受不住的。再讲宁波乡下有好多细庙、破庙、废庙冇人住嘅，就揾一间细庙俾你住啦。 老法师就喺附近揾几个护法、信徒，每一个月咧就俾啲钱佢，送啲米嚟， 安住他的生活，又在附近找一个年佛的老太太，每日同他洗衫，而且还煮埋中午晚上的两餐饭，然后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还交代他 你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完了你就再念，一直这样念下去，你将来一定有好处的。 这个人没读过书，但是听话老实，他就死心塌地念这六字的圣号，他真的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又再念，在那间庙里面三年都没出过门，一句佛号一点都不杂，那就叫做精进。这一日他离开寺庙到省里面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吃完晚饭他就跟那位煮饭的老太太说，听日你不用跟我煮饭了。这个老太太心里面想， 师父三年都没出门了，今日出去找朋友，大概听日有朋友请他吃饭啩，所以就叫我不用跟他准备饭菜。 到了第二日的中午，老太太到庙里面去看看师父有没有回来，又没有人请他吃饭。那间是一间破庙，庙门都不关的，到庙里面叫下师父没人应，又再找一找，看见师父站在寮房里面面对着窗户，手拎着念珠，叫他他没回应，走到他面前才知道他死了，企住死的，念佛往生的。这个老太太吓了一跳，她从来没见过人死是企住的，于是就快脆报告那几位护法。这几位护法一看也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派人到关中寺报告帝闲法师。那个时候没车的，请人去报信，行去再行回来需要三日。你看他企住往生，还要企三日，等他的师傅来替他办后事。各位要知道，三年能够成功精进啊！帝闲老法师看到之后非常赞叹讲， 你真是没白出家了，你的成就讲经说法的法师，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都没一个及得上你啊！ 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又再念，三年成功了脱生死，这么殊胜的成就去哪里找呢？一句阿弥陀佛就叫专精，不夹杂，不间断，是成功的关键。